主角是否还在一起，给我氧气，让我对着镜子深呼吸，再想一遍，我怕我会忘记。你的人在哪里？看在我的眼里，有没有一千万公里？你的爱在哪里？握在你的手里，还是留在我的心里？和你一起，会不会因为专心爱着你，当时都忘记，过后才想起？请你对我说，你有多想念我，证明你也明白，太爱一个人的寂寞。隔着枕头对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吻我？只有一个你，只有一个我，却有太多经过。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常出现的这位歌手叫做彭羚，是香港在90年代最顶尖级的女歌手之一。只可惜结婚生子之后呢，她选择了安静地经营自己的婚姻和感情，所以没有办法再听到她的新作品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，我们继续来听到香港歌手这个组合草蜢乐队，他们擅长的当然是粤语歌。接下来这首气氛不错，三分钟放纵。 身边找到只有匆匆，一天仲与工作中，亦压着的心过重，令每一刻都刺痛，将你们屈交于我，来热热热热地放松，来吧三分钟放纵，不羁的放纵。Baby, 来吧三分钟放纵。